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五面啊，第一行，精进庄严故，能破魔怨，入佛法藏。这是讲十善业落实到菩萨行这个精进一门，他所得的殊胜功德啊，前面在持戒的这一条啊，经文叫着龙王举要言之，行十善道啊，我们把这一句啊套在这个前面，意思就完整了啊。以精进庄严故啊，能破魔怨，入佛法藏啊。他这个前面一句啊，贯下面每一句啊，进是求进步，进步一定要精。世人都知道求进步，但是疏忽了这个字啊，所以变成是杂进啊，说得不好听的是乱进。这样不但不能成就佛法啊，佛法是真实智慧，真实觉悟之法，心要一杂一乱，这个清净心决定不能现前，真诚心呢必然被破坏啊。人要没有真诚，心不清净呢，魔怨必然是沉积而入。魔怨是讲的烦恼，佛在八大人觉经里面给我们讲了四种烦恼啊，五阴啊，这四种魔啊，五阴魔、烦恼魔、死魔、天魔。这个地方呢用两个字全部包括了，六道众生无量劫来给一切众生借下的这些恩恩怨怨，无量无边。所以菩提道上为什么这么难走啊？古往今来多少人修行想成就，最后都被魔怨障碍了。佛在此地提醒我们，障碍因素非常之多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行不善，起心动念呢都落在食物上啊，在不懂得精进，魔当然就障了道了啊，你怎么会成就？世间人没有智慧，看问题看得很浅，看得很短， 只图啊眼前的小利，而伤害了永恒真实的大利。唯有有真实智慧的人，他看得清楚。他知道啊，眼前的小利决定不是利益，那是祸害啊！祸害就得要远离。《大小乘经论》佛说的很多啊，十善是后有啊，十恶是冤家了。我们起心动念的落在十恶业，是自己给自己做魔怨，魔怨不是从外头来的啊，魔是折磨啊，自己折磨自己啊，怨是怨害呀，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啊，真精进。你的精神时间都集中在道业上，魔怨虽多没有空隙，它进不来啊。你比如佛在这个经上叫菩萨啊，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世间苦啊，这一切世间苦就是魔怨的。一切世间呢，不仅是讲六道啊，而且包括了十法界啊。什么法呢？昼夜常念，思维观察善法啊，昼夜常念。常是不间断的，日夜不间断的，这个心止于善念上，恶念就进不来了。这叫真精进。在念佛法门里面，持持这一句佛号是大善。这一句六字洪名呢，善中之善呢，你不能够解其意啊，24小时不断的念啊，现在人业障深重，精神体力做不到啊，那地仙老法师就讲得很好，你念累了你就休息。休息好了就接着念，这样也行啊，这样也算是常念，也算是不间断啊。问题你要守得住啊，时时刻刻提得起来啊，这叫精进啊。由此可知精进庄严啊，我们念回向机，天天念的时候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。什么功德？啊，如果没有功德，这个记忆就是白念了。真精进，拿这个真精进来庄严。啊，前面所讲的，拿这个布施。持戒忍辱精进，我们真干了啊！以此庄严佛刹啊，庄严佛净土啊！佛净土在哪里呢？虚空法界无处不是佛净土。 所以经上常讲啊，心静则佛土静啊。啊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见不到佛净土，心不清净嘛？心为什么不清净？我常常讲啊，这个自私自利呀，你心就不清净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自私自利是我相啊，头一个关口。这一个关口不能突破，所修行全是假的。啊，无论怎么修，你都在佛门外，你入不了佛门呐。啊，破了我执啊，真正做到无我，诸位晓得，这个人才是虚脱环。大乘原教里面初信位的菩萨，你算是入门了啊。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警惕自己啊，还有一念私心，还有一念为我，我们自己很清楚，我们在佛门之外没进门啊。小乘法里面叫见到位，证虚脱还果是见到啊，初入门呢，这见到啊，这个事情难不难呢？说难它不难，说不难也很难，关键在哪里？你自己肯不肯放下？肯放下就不难了。凡夫成佛了，在一念之间啊，一念觉，凡夫做佛了啊，一念迷，那就是六道生尘啊。迷是什么呢？迷是由自己。念念还是争名逐利啊，现前这个社会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地区啊，我们在周边能够看到的确确实实都是自私自利，都是争名逐利这还得了吗？我们要认识清楚，今天世界灾难从哪来的？灾祸的根源是什么？细心去观察，去思维，孟夫子说得好啊，上下交真力呀，而过为义。那么今天孟子这一句话啊，当年是对梁惠王讲的，今天我们用这句话来观察世间，啊，确实是孟子所说的啊，没有一个不是在争权夺利，争夺到最后 就是斗争、战争。最后的结果呢，这世界毁灭。这个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趋势。我们要看清楚，人伦常道义完全迷惑了，过的是什么生活呢？纵情、多欲，这还得了吗？往年印光大师在世已经把现前这个社会看得非常清楚，这是佛菩萨再来的，如何拯救这个社会，帮助苦难众生度过这个劫难。所以他老人家一生不遗余力地提倡因果教育。因果教育从哪里讲起？从了凡四训讲起。所以他一生极力提倡了凡四训。感应篇、安世劝书。我们细细想想，这三本书啊，确确实实能够帮助世人度过劫难。怎么个帮助法呢？我们自己要学，要通过自己的力行。我们认真学习，依教奉行，自度了。了凡四训主要跟我们讲六道轮回的因果的道理，果报的事实真相。我们读了之后细心思维观察，奠定了信心。你相信种善因必定得善果，造恶业决定有恶报，善恶的标准在哪里呢？大师念出感应篇，文昌帝君应之文，给我们做善恶的标准。往年我在台北图书馆勉励同学讲感应篇，感应篇文字不多啊，在晚课每一天念一篇，帮助自己反省检点这一天的功过。希望借着这个能改过自新，这个就是 佛法里面的持戒波罗蜜。而《安思全书》前面的一半是文昌帝君应志文详细的解释举例，后一半有三种东西，第一个是万善先知戒杀了，说得很详细。第二部分是遇海回矿戒淫，淫杀是六道轮回的根本，是三恶道直接的业因。不要看到这是小事情，这不是小事情。造作这个罪业，必堕三恶道。纵然你肯修福，你福修的再大，也是在三恶道去享福。人天都没有份呐。恶道里面享福。诸位同修，你们现在仔细看，您能发现呢？你看看许多富贵人家养的宠物，那真享福报啊！一家人爱护他、伺候他，无微不至。过去生中修的福报，讲经说法。也是修福啊！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了生死出三界，要真修啊！一定要断恶修善。老实念佛，这才能往生。为什么呢？西方极乐世界经典上一再告诉我们，那个地方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我们的心行不善不相应，佛念得再好，念得再多，都去不了。心行要相应呐！佛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提的，这是举要言之啊！只说了十种，这十类十恶反过来就是十善这个皈依，皈是讲回头啊。从哪里回头？从恶回到善。以什么呢？以佛的教诲。这一部经就是佛的教诲。这一本经，不论大乘、小乘、宗门、教下、贤教、密教，这是佛教的根本法。佛家修行从哪里学起？就从这一部经学起，真正讲修行从这修起，我们净宗学会的同修，大家都知道，修学的纲领，我们提了五个科目。五个科目，头一个三福，六合，三学六度普贤十愿，我们五个科目，五个科目， 头一条，三福的头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一部经就是修十善业。啊，修十善业呢，就是孝亲、尊师、慈心落实。啊，敬业三福头一条四句啊，落实在修十善业上。如果没有修十善业，前面三句都是空的。啊，你怎样孝养父母？怎样奉事师长？啊，怎样修慈悲心？全在修十善业这一句。这一句就是这部经。所以要晓得，这是根本的根本。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从这修起的。你说这个多重要？啊，按是全书最后一部分，净土之归。啊，劝导大家了，积德行善呢。念佛求生净土，这功德圆满了。那么往生净土啊，就是入佛法藏，那真的契入了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个目标，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要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起心动念、思想、言语、造作，一定要与佛的教训相应，决定不能够违背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决定能成就。如果有违背，啊，口是心非，那就像跟我们过去生中啊。无量界所干的一样，我们过去生中曾经遇到这个法门，为什么没成功？啊，没有生到净土啊，还落得这个样子呢？就是我们没做到。啊，那么这一生我们接触佛的教诲依旧做不到，那就像过去生一样，这一生还是空过了。还要搞六道轮回，还要受三途苦难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就讲到此。